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农历10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议，蔡奇强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 第5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举行。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发布， 361项新技术陆续用于冬奥测试活动。 雪游龙场馆团队为北京冬奥会雪车雪橇项目提供全方位保障。 生态环境部开展绿色骑行活动，单月累计降碳大约10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尽心尽力履行好首都职责，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立权、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学习会上，与会同志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一份集政治决议、思想决议、战略决议、行动决议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习近平总书记所作说明，为学习领会决议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落实全会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一体领会和落实，真正把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学深学透，弄懂做实。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来领会和把握六中全会精神，矢志不渝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大家一致认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大家一致认为，要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来领会和把握六中全会精神，自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风雨无阻向前进。要从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角度来领会和把握六中全会精神，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要从面向未来的角度来领会和把握六中全会精神，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应对一切风险挑战。要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领会和把握六中全会精神，始终以赶考的清醒推进自我革命。会议要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凝聚到六中全会精神上来，并转化为做好当前工作的动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由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主办的第5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昨天以视频方式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在北京会场出席并作主题发言。陈吉宁说，首都市长论坛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重要的多边城市合作平台。北京市将进一步推动两区建设，创造更多合作发展机会，同各方携手打造中国中东欧地方韧性合作标杆。